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陪你安静歌，跟着你的节奏，陪你安静歌，跟着你的节奏。 穿日里的阳光，像天小路上，我在你的身旁，有一点紧张。身上的味道，恍惚的时光，就像夜夜花园淡淡来花香。空气突然安静了，说点什么呢？你总会轻轻哼起那首歌。外婆在屋上，微风好温柔，云朵不停留，越过了山丘。上的味道，恍惚的时光，就像夜夜花园淡淡来花香。空气突然安静了，说点什么呢？你总会轻轻哼起那首歌。外婆在屋上，微风好温柔，云朵不停 快不慢，就像这样旋律简单，我陪在你身边。 外婆在屋上，微风好温柔，云朵不停留，越过了山丘。 什么时候你会想哼着歌？开心的时候，幸福的时候，有的时候寂寞的时候，包括甚至难过悲伤的时候，你都会想要哼那么一两句歌。好像哼歌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大的释放我们的情绪。11点04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路上你同样也会想要哼着歌。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宋炳洋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呢也是他首次尝试非常非常甜非常非常幸福的清新的情歌。 哼着宋炳洋的这样的歌曲，仿佛一起去看了夕阳的无限，一起同框两个人的照片，和你爱的人一起非常幸福的爱下去。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继续的前往土耳其。首先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一提到这两个字，大家立马都会觉得哇，太想去了，死海。不过说到死海，大家一定认为是那个能够让我们人体漂浮在海面上的以色列旁边的死海。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死海呢，并不是大家常常说的那个。其实土耳其也有一个死海，土耳其的死海的名字呢叫做厄吕代尼兹，厄吕代尼兹哟。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在3000米高的山上滑翔伞，而滑翔伞下面呢就是美丽的死海了。厄吕代尼兹，土耳其的死海长什么样？在这个地方滑翔到底害怕不害怕？带着种种的猜测，稍后我们就会踏上这样的惊险、刺激又非常美丽的行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陌上花开。 陌上花开，不忍不开，等舍不得腐坏，不敢期待，只有等待，哪怕你青丝像陌路人花白，有生之年总记得对着陌生的脸表达最熟悉 看不清，谁关怀。 在等待中期盼，在期盼中徘徊的爱恋的心境。这首《陌上花开》呢，也是由黄韵玲编曲，谭维维演唱的，前后的张力也是很强的一首歌曲，包括歌词呢，也是让很多人为之动容啊。其中有这样的歌词说道：陌上花开，不忍不开，等浪蝶归来，天涯有约，落叶有情，舍不得腐坏。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带着这样的意境，我们就在土耳其的死海厄吕黛尼兹上漂浮一下。土耳其的南部呢，有着漫长而又曲折的海岸线，就在古镇我们昨天去过的费特西耶的附近。绵延的海岸线迂回成了一个大回转的海湾，这里可以说是波澜不惊，平和也静谧。这里呢，就是被誉为水上财富的土耳其的死海。在这里，大家可以尽情的去享受片刻的宁静，片刻的体重不重要，片刻的放松。你也可以拿上一本书，或者是听上你喜欢的歌曲，让自己放松一下。 这种笑容我没见过，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眼神这样算不算秋波？那是线索，还是告诉我千万别想太多？像颗糖好诱惑，甜到梦里有粉红，像花朵一朵一朵慢动作飘落，像杯酒太诱惑，琥珀色的暗了我，摇晃我，好想醉倒在你怀中。 林宥嘉曾经在筹备专辑《大小说家》期间的时候呢，到 Jerry C 就是这首歌的作者家中呢，去讨论某首歌的编曲，顺带听到了他创作的歌曲的 demo， 就听到了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Yo》。这首歌呢，令优感林宥嘉想到的电影《大艺术家》当中含蓄的浪漫甜蜜。于是呢，他就和 Jerry C 沟通之后呢，连夜重录了一个复古的 Blues 风味的 demo 发给了公司。恰好这首歌也在公司的选歌会议上被挑选进入到他的那张专辑《大小说家》当中。于 于是公司决定走复古风的路线，让重新的一个填词人为这首歌曲填词，表述了一个单纯的青年男子第一次怦然心动坠入爱河的故事，也可以是一个单纯的青年男子第一次感受土耳其的死海那样的一种特别的感受的故事。好了，刚才我们说了，在厄吕代尼兹呢，除了可以感受死海，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滑翔伞。这里享有著名的就是滑翔伞运动，游客呢可以从巴巴达克山搭乘滑翔伞一路的飞到一个海滩当中，山地呢地形外加绚丽的风光，整个一路会给你非常非常惊讶的感受，而价位呢又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各位应该来到土耳其的厄吕代尼兹感受一下这里别具特色的滑翔伞。提到滑翔伞，有些女生说，哇，太刺激了吧，我不敢哎。还有一声女生说，来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去幸福的感受一下。 Girls 一首新歌送给各位。年前 Jessie J、 Ariana Grande 和 Nicki Minaj 合作的那首 Bang Bang 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到今天大家听到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和喜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新作呢叫做 Girls， 同样来自四个女生的合作， 分别是 Ricky Ora、 Cardi B、 Charlie XCX、 BB Rex。 下面这首歌曲很熟悉哦，滑翔伞，滑翔伞可以调动你的情感吗？死海漂浮呢？到今天再听到这首 Emotion 的时候还是觉得 unbelievable， 简直太可怕了。你还记得自己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有多惊讶的表情吗？因为这首歌曲的高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可以说在个人看来呢，这也是少数的以纯粹炫技为主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Emotions。 好，无论是在死海漂浮还是乘坐滑翔伞，在做极限运动的时候，或者在你最舒服的时候，你可能想要内心非常强烈的去呐喊，这样的呐喊是一种宣泄，是一种和悲哀说再见的过程。再见悲哀，来自于3D01年，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再见悲哀，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

今天闷热天气持续，15到17号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是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山水清音王正平中国画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王正平生于江南，长期受到南方文化的熏陶，他的山水作品既具有南方文化优雅清丽的特点，又敢于突破地域的局限，注意从北派山水中吸取营养，让自己的创作增添雄浑厚重的特色。这次将展出他近年来潜心创作的27件中国画作品。2018年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正在央美美术馆展出，将持续到本月22号。央美2018届380名博硕士毕业生创作的1200多件作品纷纷亮相，包含油画、国画、雕塑、实验艺术等。在这里，你可以发现这些青春艺术家的创作激情。第5届拉美艺术季“异彩共生”拉美及加勒比艺术展昨天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亮相。拉丁美洲是多种族信仰和文化的融合之地，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原生态文明和非洲、欧洲、亚洲的外来文明，艺术也因此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和分支。艺术家将拉美文化烙印融入时代的诗意，使当代性和古老的乡愁记忆在描绘对象的眼神和姿态中相遇，在作品中回应并且与观众分享他们对流行文化、历史、社会的思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知道各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曾经对自己说过 never？旅行回来之后一定要发生改变，曾经的种种自己不太喜欢的人事物全部的让他拜拜。这首 Never 其实也是表达出了这样的一种张力。11:36，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策划。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Never 呢，也是出自戴佩妮的专辑《纯属意外》当中。Never 这首歌曲当中注入了歌德摇滚的音乐元素，也是展示出了潘妮戴佩妮对于这种热力量重摇滚的掌控能力，也是那张专辑《纯属意外》当中的高潮部分。当然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戴佩妮专辑当中最摇滚的一首歌曲了，注意是戴佩妮专辑当中哦，并不是戴佩妮佛跳墙专辑当中，毕竟在佛跳墙当中她也是更多的释放出了自己摇滚的那一面。好，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的是土耳其。来到土耳其，很多人说诶，去了3天了，怎么也不去下棉花堡呢？那个地方很值得一去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棉花堡上，踩在棉花上让自己飘起来。棉花堡也叫做帕姆克莱尔，这个棉花堡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水池，但是这个水池是由温泉水带来的一种碳酸钙组成的白色阶梯这样形状的水池，也是土耳其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了。在温泉附近还有建于公元前190年的赫拉波利斯城遗址，而赫拉波利斯城遗址呢，也是不可错过的著名景点。当然，接下来我们的行程就来到棉花堡当中，好好的放松。首先，先参加一个舞会，让自己精气神儿都舒缓一下。我爱你，再见，来自于朴树。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夏日舞会，你跳向我的身边，泪滴稍微淡，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啊，我爱你到永远。是非爱恨已无需再辩，下一曲无伴更换，失去的永不再返。你后悔了吗？痛得像死去的夜晚，你原谅充满遗憾，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也无需更改，生活在继续，舞会从来不曾停止，一错再错的故事才精彩。 再见，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 温柔浪漫却又互相折磨，我爱你再见整首的曲风呢，具有着浓郁的古典风情，展现了爱了爱过，在一起了分开了，那种无奈啊，那种种种的纠葛，这样的一种情绪，或许也是有一些人的情感当中可能会经历的一些故事吧。说到棉花堡，首先我们先去棉花堡的温泉池感受一下吧。棉花堡的形成呢，是由于泉水从平原之上200米高的岩石当中流出来，然后所到之处呢，会历经千百年钙化的沉淀，最终是形成了层层叠叠的半圆形的白色阶梯。而这样的半圆形的白色阶梯，我们从远看就像是大朵大朵的棉花伫立在山丘上一样。刚才那个噔噔噔噔噔，就仿佛我们躺在棉花上的那种小鹿乱撞的心情，蓝色和雪白此刻交织在一起，这样的奇妙真的是各种各样充满浪漫遐想和美妙音乐的闲游之地，来这里你会彻底的爱上。在棉花堡温泉池泡温泉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哇非常好听的琴声，然后迎面有一阵晚风吹来，一种熟悉的感觉扑鼻而来。 风中有你我的梦，风筝借来一点时间静静，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歌手泳儿出了一张发烧碟，就叫做《Fever》。 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他很喜欢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的感觉很复古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让人感觉到身心非常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惬意和舒服自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叶倩文的原唱，歌名呢就叫做晚风。除了温泉池，来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棉花堡，我们还可以看到帕慕克卡莱的赫拉波利斯遗址，这个遗址呢也会让各位大开眼界。这片遗址再现了现代社会早期的种种的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在大剧场的台阶上坐着，这个时候你能够感觉到的就好像前世和今生有那么一种牵连的关系，仿佛几百年前的歌声传扬到了那一刻。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神奇，仿佛是一个人，但又感觉不是一个人。一样的自己似乎在和不同时代的自己进行对话。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一个人》，来自于李宗盛。 夜里奔跑，这样的感觉压得我不知怎么才好。一个人在爱人与被爱中苦恼，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碰得到。我并不知道我做得不好，我并不在乎我做了多少。 连续三首歌真的是有一种老歌听不厌的感觉，继朴树的《我爱你再见》、咏儿翻唱的《晚风》以及李宗盛的《一个人》之后。好，有的时候听老歌真的是你会觉得 跟现在的感觉不太一样，也不是说老歌一定就好，但是听起来的感受是不同的。到现在依然是认为李宗盛1986年1月份出版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是很棒很棒的一张专辑，诞生出了非常多的金曲。刚才听到的这首《一个人》其实相对来说算是这张专辑当中比较冷门的，热门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生命中的精灵》、《你像个孩子》、《寂寞难耐》、《17岁女生的温柔》。可为在筹备第四张专辑《温水》当中有这样一首歌曲，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Invisible Love》。It seems I never give you a call。 这首歌是张亚东送给郁可唯的一个礼物，也是张亚东一气呵成的创作作品。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英文版本就是此刻我们听到这首 Invisible Love， 中文版本呢叫做《盲目者请崇拜》。好，伴随着这样沉醉迷幻的音乐，11:55，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土耳其之旅，我是泽华，拜拜。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0:00，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